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啊，孩子上学是很多家长心中的头等大事，因为呢，谁也不想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希望自己的孩子不管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学上，都能够接受到这个城市或者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最为优秀的教育。于是呢，很多家长啊是绞尽脑汁，想尽办法让孩子能够进入一个很好的小学来入学。但是小学入学呢，又是按照这个家庭所居住的片儿区来进行划分的。那么到底想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自己的家或者说让自己的户口在一个非常好的小学的片区之内呢？很多家长又为此动起了脑筋。今天呢，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所讲的就是这样的一起案件。家长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上一所好的小学，于是呢假意卖房，结果后来引发了一个官司。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和大家来具体讲一讲。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田子阳法官。田法官您好。 你好。 田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假意买房啊，这个买卖房屋哈，结果啊最后呢是合同无效的这样一个案件。而且在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一个家庭啊，这个家庭成员还挺多。那您先把这起案件当中所涉及的家庭成员到底包括什么人啊，他们是什么关系，先跟大家说一说。 嗯，好的，是这样的。这个案件大概的情况就是这个李大妈呀还有这个她的这个丈夫王大爷，还有自己的这个他们的儿子小王，还有这个就是还有他们的儿媳妇。这里边呢，这个房子引起纠纷主要是因为给这个李大妈的孙子为了他上学，当时呢想利用这个房子的学区房的这个指标的问题，来实现了这个将这个老两口的房子过户到小两口名下。但是这里边呢，关于这个房子的它是这么个情况，这老两口呢大概是82年的时候结的婚，然后婚后一年左右啊，就是83年的时候生下了这个小王，然后07年左右的时候这个儿子也到了这个结婚的这个年纪了，就跟了这个儿媳妇儿结了婚。结婚之后呢，一两年之后又生下了这个孙子。 孙子。 11年左右的时候，就是生下了这个孙子，然后后来这个孩子3、4岁的时候要上幼儿园了，因为按照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各个区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有很多都是相同的东西，他可能要利用这个学区房的这个指标啊，来实现这个孙子上一个好的这个学校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就是后来啊，他们双方就签订了一个， 双方是哪双方啊？谁跟谁啊？ 是这个王大爷跟自己的这个儿子还有儿媳妇签订的。他为什么只有王大爷签的？因为这里边又涉及到这个房子呀，是99年王大爷从自己的这个单位有一个内部职工购房的一个这个福利，就以几万块钱买的。所以说呢，当时、 就当年的确有好多单位的房子都通过这种方式变成了这个个人名下的这个财产， 对 是吧？ 对，当时也就是登记在这个王大爷自己的这个名下 啊。这个房子位置地段很好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区的一个房子吗？ 它是这样的，这个房子呀是在一个远郊区县但是这个区县呢，它也会分一个地段，也会对这个孩子将来上学也会有影响，可能划这个幼儿园的哪块划哪个区域呀、上的不一样，大家呢现在也都比较重视这个孩子的这个上学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是王大爷和这个李大妈的这个儿子哈，还有儿媳妇儿，他们两个人住的地方，也就是他们孩子的户口，最开始并没有在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户口本上是吗？ 对对对。因为也是按照那个政策呀，是父母名下的这个孩子，他可能在这个学区里边，他才能享受这个优先顺位的这个上学的这目的。所以说，光登记在爷爷奶奶的这个名下，他并不具有这个优先顺位，有可能前面优先顺位的把这个学区里边的这个所有上学的指标都占满了，所以说他需要这个过户到这个他这个父母的这个名下。 那最开始啊，这老两口和儿子儿媳妇是怎么商量的呢？ 是这样，他们当时啊、这个签订这个一个存量房屋买卖一个合同，但是、 这个合同正式的是吧？这看着就跟正式的一样是吧？ 这个也是后来有争议的这个一点。它不像是这个正规的经过房屋中介机构签订的，就是说所有的重要的相关的这个条款约定都很明确。他虽然也是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但是啊，他在这个实际的当中呢，他对这个合同的价款呀，这个给付方式啊，还有这个违约责任呐、过户的时间呐、统统都没有什么相关的约定，而且当时对房屋的价款只约定了一个6万块钱，但按照当时的这个市场价格，这个房子应该50-60万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对后续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结果产生一个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吧。 但是反正这个合同是签了。 对， 签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不符合这个交易习惯的一点，就是签这个合同的当天就实现了过户。 当天过户。 对，当天过户，这也是跟交易习惯不太相符的一点。 这个房子最开始是登记在这个老先生的名下。 对对对对。 然后呢，这是过户给自己的儿子了。 过户到儿子还有儿媳妇的名下，双方是共有。共有。 好的。那您继续说哈。那这个从表面上看，房屋买卖就履行完了。后来呢？ 后来是这样，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案子到了这个法院呢？是因为啊，在16年的时候，这个小两口呢，这个本来啊工作也都比较好，但是呢，这个双方过了这个几年之后，慢慢的是性格不合也好啊，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好，女方呢，这个儿媳妇就开始起诉自己的儿子到法院，要求离婚，要求这个双方的这个孩子呀，归这个女方这个抚养，同时要求分割双方夫妻的共同财产，而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里边就包括这个涉案的这个房屋。而这老两口呢，又觉得这是我们辛辛苦苦积攒这么多年从单位分的这房子，当时花的几万块钱也是全部的家庭的这个积蓄，凭什么你们小两口这个悄无声息的就要离婚，然后就要分我们老两口的这个房子。当时我们呢就是觉得为了你这个孙子上学用给你过户了，但是你们呢这个实际上你也并没有给我这个房屋的这个转让款，而且即便是给了，当时约定6万块钱也显著低于这个市场价格。所以说老两口觉得冤，然后就以这个大妈的这个李大妈这个名义吧，来起诉要求确认这个房屋 这个合同无效案件的这个缘由，也就是因为这一点。 哦，他起诉的是自己的儿子跟儿媳妇两个人是吗？ 把自己的这个老公也起诉上了，就是王大爷给起诉了。 哦， 因为他们都是各方的这个签约的主体，签这个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签约的主体就是卖方是这个王大爷，这个买方就是儿子跟儿媳妇。 哦，他起诉是这个当初所签的这个合同无效。 对对对。 哎，那这时候这个小孙子有没有上成学啊？ 小孙子已经上成学了， 已经在就是这个王大爷和李大妈名下的这个房子所属的这个学区上成学了。 对对对， 啊， 这点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对，达到了。 好，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啊，现在这个大妈就起诉了是吧，要求这个合同是无效的。那么作为这个被告方，这几个被告，而且尤其是儿子跟儿媳妇还闹着离婚哈，他们这个肯定几个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对对对。 您把这几个人不同的意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确实是当时庭审的时候各方的意见明显就是感觉这个分成两派呀，或者怎么着，就是感觉分歧还是非常这个差异很大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这个夫妻小夫妻两个要离婚的时候，这儿子肯定跟自己的老爸老妈站在一块儿。 对， 当时所以说当时庭审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大妈起诉说什么，儿子还有他这个老王啊，就是他这个丈夫，就是认可他什么， 认可 人吗？对，而这个 就他们俩是一伙儿， 对，他们三个人是一伙儿 一伙儿的。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陈述呢，但是这个儿媳妇儿就是截然相反的。 儿媳妇儿什么意见呢？怎么说？ 儿媳妇儿是说呢，当时她承认是为了实现孩子上学的这个目的。但是她说呢，这个房子呀，当时约定的虽然说是6万块钱，但是她不承认当时市场价格有那么高，5-60万。虽然说这个是我们后来核实了，应该大概有这么一个价格，但是她说什么呀？就是说，她说这个老两口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呀，在这个2015年左右的时候装修了。装修款花了19万多。这个儿媳妇儿就说这个装修款是我们小两口出的钱，我们出的这个十几万就视为我们对当时这个买这个涉案这个争议的这个房屋的一个出资款。他是这么来说的。 他是这样说的。那 对， 涉案的这个房子不是6万块钱卖了吗？是吧？那么这6万块钱到底有没有给啊？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其实如果说要是给的话，举证责任还是应该在儿媳妇这一块的。 他 说你给了，就是说在儿子跟儿媳妇这一块。儿子也没有提供证据，而且儿子肯定是说这个不承认他给了钱。儿媳妇也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咱们也不能光因为他说另外一套房子的装修款是他们来出的，这个咱们就认定为是对这个房子的这个转让价格的一个这个一个给付。我们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这个关系，而且他提交的这个装修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给付的证据也不足以采信。 那装修款怎么能够折抵房款呢？这是两码事儿吧。 我们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也更相信这个李大妈的相关的这个陈述。但是这种特殊的这种身份关系亲情关系对簿公堂的时候，大家可能即便没有这个事儿，咱们无理也要这个争三分呀什么的，就是最起码要说出来一些东西。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景。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闻网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到底这个合同是不是无效的？认定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有效还是无效？咱们国家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呢，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案子呀， 当时是在就是去年十月一号的时候， 嗯， 我们这个民法总则是正式施行了。民法总则啊，第146条里边有关于这个通谋虚伪表示的相关法律规定。 嗯， 但是 什么意思？什么叫通谋虚伪表？ 通谋虚伪表示就是说这个。行为人就或者是当事人之间吧，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共同做出的一个行为。 嗯， 就是比如说具体到这个案件里边，当然了，我们当时的时候做出这个案件的裁判的时候， 嗯， 这个还没有正式实施。 嗯， 但是我们就是结合这个案件的这个相关情况，当然我们这个在这个判决书的相关论理里边，我们自认为还是论述的比较充分的。 嗯， 从他的这个签订合同的这个目的，双方之间也都认可，当时确实是为了这个孙子上学。 嗯， 从合同的这个内容呢，它不像是正规的这个合同，对合同的价款呀、交付方式啊、违约责任呐、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履行有明确的约定， 嗯， 就是做的非常简单，包括合同，包括这个合同的履行，就是说这个房款是怎么支付的，还有说就是说这个过户之后房屋的占有的使用情况， 嗯， 我们所查明的证据还都是由这个李大妈来占有使用，对外出租经营， 嗯。 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个供暖费呀、物业费呀，这些费用全都是李大妈来缴纳的。 嗯 啊， 嗯， 我们最终就是认定啊，他们这个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就是什么呀，嗯？就是虚假的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 嗯， 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利用这个涉案房屋的这个学区房指标来给这个孙子上学这么一个目的。 嗯， 这样的话呢，按照这个法律规定，他就是构成通谋虚伪表示。那么他的这个伪装行为啊，就应该是无效的。但是我们当时因为这个民法总则第146条，因民法总则还没有正式的实施， 嗯， 我们是依据的民法通则第55条的相关规定， 嗯， 它是对呀，啊，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必须要具备三个要件， 嗯， 第一呢，行为人要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嗯， 第二呢就是意思表示真实，第三就是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嗯， 我们就依据它第二条意思表示不真实这一块。不认就是认为他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这个要件，做出的这个认定涉案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这个无效的。 哦，哎，这个房子就是过户了以后还是由这个大爷和大妈在住吗？还是他们来支配使用还是怎么样？ 是对外又出租给别人了。大爷大妈也没在这儿住， 哦， 小两口也没在这儿， 也没在这儿住。 对， 哦， 他们是出租给别人，而且这个一审、二审的时候， 嗯， 他们也都申请了各自的这个证人出庭。 嗯， 有的就是这个承租人，啊， 承租人 过来， 哦， 也出庭证明， 哦， 确实是这个大妈租给我的。 嗯， 然后呢，也拿着这个物业的呀，什么这个相关的这个收费的这些凭证， 嗯， 证明确实是这个大妈交纳的一些这个费用。 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对。我们是， 那也就是意味着，就是因为这个小两口嘛，他打着离婚的官司嘛，是吧？ 对对对。 那女那个妻子不是还想要那套房吗？ 对对对。 那么这个合同现在最终被法院认定了无效以后，对于这个小两口那个离婚的官司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是这样， 嗯， 这个刚才也说过，介绍这个案件的这个背景。之所以这大妈要提起本案这个诉讼，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小两口在离婚诉讼当中对财产的这个分割波及到本案的这个涉案房屋。 嗯， 如果说认定为这个合同无效了，那么小两口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财产的分割，在要求争取这个分割这个涉案这个房屋， 嗯， 我们现在的意见就是认为他这个儿媳妇的这个要求就很难得到支持。 在这个小两口离婚的这个诉讼当中， 嗯， 就这套房子涉案的这个房子， 嗯， 就不能够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了。 对，我们是这种观点。 是吧？ 对对对， 啊，那最后其实也就是说大妈是打赢了这场官司的。 对对对， 啊，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但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我觉得也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哈，因为现在的确，这个比如为了孩子上学的问题，比如北京人可能名下有就是 不同地方好几套房哈， 是 爷爷奶奶也有房，姥姥姥爷也有房，那可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房、比如说可能在西城东城海淀啊一些比较好的地段， 是 啊，那小两口就希望孩子户口能够落在那儿，这样的话方便孩子上学啊，这种想法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对， 那么就会采取一些办法啊，想办法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啊来让孩子上成这个学、那么这起案件里面能够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啊，能够折射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现实啊，一些状况，或者说我们今后呢，如果想要这么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能够更合理的、合法的来做这个事情哈？您跟大家说一说哈。 也就像刚才是像您说的，这样的案件其实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还是比较普遍的。但是我们想通过这个案子向这个听众们提示一点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强调了民事法律行为生效的三个要件，其中一个就是说意思表示要真实， 真实。 但是一旦起诉到法院的时候，谁主张谁举证，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要想证明意思表示不真实，进而要求确认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无效，举证责任是在你原告的。本案的相关我们查明的事实能够比较充分的认定双方之间关于房屋买卖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这个案子，原告主张意思表示不真实是没有充分的这个证据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出于维护交易安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考虑，我们认定意思表示不真实是相当谨慎的。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亲情关系呀、朋友关系、其他的一些利益的关系，那可能被告为了这个假戏真做获得这个利益，或者是我们像本案的这种情况，一旦说这个小两口要离婚的时候，他是不会考虑你老两口当年是多么这个辛苦的积攒下这份家业的，能自己争取利益就自己争取利益。而这个时候我们当时好心帮助别人，或者说是为了实现一定的这个目的，或者说是别人允诺你一小点点的这个利益，你就给别人做了这么一个虚假的意思表示来，这个签订了一份这样一份这个什么书面的这个合同，最后呢，如果我们没有相关的特别充分的证据，那很有可能一旦涉及到诉讼当中的时候，我们法院就不会听你讲故事，可能就更重要的是还要是看你是怎么样来讲证据的。没有证据的话，那很有可能自己要承担不利的这个法律后果，可能就会沦为假戏真做的被蒙骗者。所以说也是想通过这个案子，虽然这个案子的结果是对这个老两口啊 是有利的， 是有利的，但是如果说其他的这些案件里边没有这个充分的证据，我们还是要提示广大的这个听众，一定要谨慎行事，合法行事，诚信行事。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他这个证据怎么就充分了呢？ 一是我说从这个合同的目的来说，当时双方呢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原被告当时在庭审的陈述还是一致的，最起码这个儿媳妇儿没有拿这个事儿刻意的这个刁难，如果说他不自认这个事儿是为了这个孩子上学，说是其他的一些目的，还有就是说这个房屋的价款，我们所查明的当时确实市场价显著高于这个6万元， 对，这6万元怎么可能， 真的是对，就而且是这个就是一二年左右的时候签的，当时这个房子价格还是也是比较高的了，已经 对 是这个价格，而且双方也都没有提供这个房子履行这个合同履行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证据， 就是说钱款的给付是吗？ 对，钱款的给付还有他的这个过户的时间呢，都跟这个正常的这种交易习惯是不相符的，还有就是这个过户之后房子的这个占有使用，这个管理的这个情况都是不相符的， 就是从这个表面上看哈，其实这个房子还是归老两口占有、使用和支配的， 对， 是吧？ 对 啊，那如果说在一起案件当中，比如说钱款也给了，是吧？占有也实际占有了， 对 啊，等等等等，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就和我们今天这起案件就不大一样了。 对，可以是这么说的， 是吧？ 对，这样的话就是说更需要谨慎来处理这些事情吧。 那对，没错，尤其涉及到房子哈，这么大宗的这个交易哈。好，那么这起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田子阳法官，谢谢田法官。 好，谢谢。 好，田法官，再会。 再见。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